杜正昌批评港府不愿意司法互助之外，亦都不理会台湾政府请求。特区政府昨日发声明，表示港方已经同台方联系，就疑犯赴台的安排作出沟通。为确保疑犯能够顺利入台，港方呼吁台方尽快扫除入台障碍，将事情回归司法处理。台方不应该胡乱炒作动机，以及是将事件政治化，希望台方能够务实处理，给对方有公平审讯。台湾陆委会表示，台方已经指定单一窗口给港方，陈同佳和家属来台并无障碍。港府的责任感和疑犯的真实意愿是本案的唯一关键，港方无需多言，只是要付诸行动。英国冷冻货柜车发现39具遗体的案件，部分死者可能来自越南。英国警方最初相信所有死者都是中国人，现时形容事态正在发展，不猜测死者的国籍。英国广播公司报道，有6个越南家庭表示担心货柜上的死者有他们的亲人，当中包括一个26岁的女人。她自英国时间星期二晚向家人发短信说无法呼吸之后，一直音讯全无。家人又说这个女人向蛇头支付30,000英镑。越南驻英国大使馆发言人证实，已经同英国埃塞克斯郡警方联络。另外，英国警方拘捕多3个人，分别是来自英格兰西北部，同样是38岁的一男一女，以及是来自北爱尔兰的一个48岁男人。他们涉嫌串谋贩运人口和误杀，而25岁的货柜车司机就涉嫌谋杀，继续被拘留。天气方面，一股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一晚天气转凉。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在的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丽晶花园有意外，咁现时一带挤塞，车龙排到近 Mega Box。咁就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丽晶花园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就阻，车龙排到 Mega Box。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税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排到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浙江街。另外，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系欣怡花园。路面方面，喺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挤塞，车龙排到城市花园。今日喺九龙方面，大致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住花墟一段挤塞，车龙排到九龙城汇旋处。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太子道西的交通亦都是非常繁忙，龙尾就去到浸会桥面。之后提翻大家港铁的服务安排，咁除了机场快线之外，港铁其余各线轻铁同埋港铁巴士服务咧系将会提早喺晚上10点结束。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每个人对药物嘅反应都唔同，为咗安全计，食咗药就唔好揸车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食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在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了药会不会影响驾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隆重呈现， 玩玩星期天不得了剧场， 爸爸有秘密握住大家，还激嬲了妈妈。 乜细心，你究竟有乜嘢 瞒住我啊？ 我系唔中意俾你知啊！我咁大个人，样样嘢都要同你解释，咁我咪好唔得闲？ 不得了，用你嘅超能力令佢讲出嚟。 吓？想知爸爸有咩秘密？ 就要留意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玩玩星期天不得了剧场。 徐杰彤， 哎呀，私分啊！人哋洗紧车，你唔好咁吓人啊！你睇下，我射到隔篱嘅车湿晒啦。 诶、哎，洗车嘅嘢唔中富居有乜所谓啊？啊，不过如果爱情射错边唔中富居嘅话咧，咁啊麻烦啊！不如今个星期六晚十至十二，听香港电台第二台私分同崔杰彤主持嘅周末有情人啊！因为我哋会讲下爱情嘅唔中富居。 你讲完未啫？快啲攞翻块干布帮人抹翻架车啦！ Michi， 你觉得阿一份人点呢？ 阿一呢就会是一支硬骨骨的波板糖，因为他很直不甩，同埋他很有个性。 Hello， 我是 Michi 李超南，想知道我揀阿一定波醒，就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独男之间的关系，希望比主持人阿一和波胜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er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晏昼时间两点十一啊，播一报天气先啦，唔该。 28度啊，相对湿度就68%，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咁啊，紫外线指数截至两点钟系四嘅，强度属于中啊。 今个星期我系牙痛阿一， 我系睇牙医波成。 我哋加埋系睇牙医牙痛波性阿一啊！ 啊， 究竟系边个睇牙呢？ 你啦， 系我啦， 咁中意食甜嘢啦！ 嗱，话说咧，大概喺三四个星期之前啦，三个星期啦， 系 开始咧就刷牙嘅时候咧就流牙血。 哦， 咁咧唔知点解咧，细个有个迷思嘅。就是咧，当你刷得好干净嘅时候咧，就会流牙血嘅。唔知边个话俾我知？ 有个咁嘅迷思嘅咩？ 我有呢个噶，唔记得边个话俾我知。 我 知， 即 系佢 话 咧，即系例如系如果你平时可能系用等级四嗱，我哋用数字系二嚟噶，你等级四去刷牙咧。 系， 如果你嗰日咧大清去到等级十咁样去刷牙嘅话咧，就会流牙血啦。 系， 我唔知点解有呢个迷思啦，但应该系错嘅。OK， 咁啊留咗大概两三个月左右啦。咁有时有时冇，咁啊有时多啲，有时少啲咁样啦。 就有佢啦， 系啦。咁然后两个礼拜前开始咧，就开始有啲牙痛。咁嗰个牙痛咧，我觉得啊，唔系牙痛嚟嘅， 咁系 牙肉痛。 Okay， 即系你 feel 到系有啲唔同噶嘛。即牙痛系冤住冤住， 有啲痹嘅， 系啦。但牙痛系牙肉系， 谂唔到点形容。 我唔谂唔到点样形容，但系你 feel 到，即系平时你牙肉肿嗰种咯， 有啲即系痹痹地咯。因为你牙痛有冇痹啊？你牙痛有冇痹啊？ 我总之可以话俾你知系唔同嘅啦。OK， 好啦， 咁啊，好啦，咁啊，终于有一日咧就滴起条瘾就走去啊去洗牙啦。睇下顺便 check check 啦，咁其实咧我对上一次洗牙咧就懒得滞，我对上一次两年前啦，其实啲人话最好就半年至一年要洗一次牙嘅， 系咯，我嗰阵时洗嘅时候都系啊，话咩半年，跟住话吓我十年前先洗完，之后牙科保健之后冇洗过啦， 咁我两年前对上嗰两三次咧就一年一年嘅，但系再对上都系牙科保健嘅十年前噶啦， 系啊， 即系基本上系你小学一跳就跳到去大学毕业嘅时候咯。 系啊，啊大学都有，好似我哋都有得 check。 大学系有嘅，但系你排期排好耐啊。 系，我有洗过一次。 我冇做到嗰阵时就， 因为我印象之中洗牙系好痛噶，但系好多人同我讲话洗牙唔痛嘅，我唔信佢。 一啲啲，我觉得 OK 嘅。我寻日嗰个都 OK， 少少痛，但系嗰种痛咧系，嗰种痛系有啲。咪下咪下，你又觉得啊几得意嗰种感觉咯？ 你用得意啊？ 系啦， 我嗰阵痛系好似佢想撩嗰只牙，拆咗嗰只牙出嚟咁啊！ 好啦，咁佢但系都唔系重点。咁你即洗牙嘅痛都系叫做短时间啫，即十零二十分钟内可以完成嘅痛嚟噶嘛？系咪先？咁、你忍到嘅痛啊 ？OK， 好啦。咁然后呢，咁我一路洗嘅时候呢，个牙医已经话：哇，你都几多蛀牙㗎喎、哦。咁呢个我不嬲都知嘅。尤其是我尾嗰几隻大牙呢，其实都蛀到得返半隻或者得返啲牙根喺度㗎啦。咁嗰啲嗰几隻大牙呢，咁个医生都话，即牙医都话，其实都如果你唔痛嘅话就唔急住搞嘅，因为都搞唔到啲咩㗎啦。即除咗剝之外都搞唔到其他嘢 啊！都喺度咁多年啦， 因为直情系冇咗上面嗰份啊！即其实佢得翻牙肉嗰度嗰啲牙根嘅就 OK。咁喺我印象当中，其实我系补过嘅，只不过嗰啲补完嘅嗰啲材料其实蚀到去到嗰个位置噶啦 ，OK。 我睇唔出你原来啲牙 系好污糟嘅，我啲牙。好啦，咁然后咧，咁我 keep 住痛嗰位就有一个左上面嘅一只牙齿有啲痛啦，即左上颚嗰个位啦。咁有个牙医同我 check 嘅时候，哇呢隻有啲严重喎、咁就照咗 X 光片,180蚊。OK, 180。 抵啊。 又冇话抵。 180蚊 咗。负担得到嘅嘢嚟 ,OK? 好啦，咁然后呢佢就照完 X 光片之后就话，嗱你而家得两个步骤嘅啫。第一剥咗佢。嗱剥牙呢我就有咁莫名嘅恐惧嘅。 就会又有个窿喺度㗎喇係咪佢成只掹咗出嚟， 系啦，呢个其一啦，其二系在于我觉得剥牙系好痛嘅，应该、应该痛过你洗牙100倍啦。 系， 因为喺你嘅牙，即系喺你嘅身体入边扯啲 掹啲嘢出嚟， 系啦， 系啊。 好啦， 我睇恐惧斗室，我就尖掹一只牙出嚟。 冇错，好啦，咁再加上咧，我另外一边右上颚咧，其实有一只牙，由于系有问题咧，喺我中学五年级嘅时候已经剥咗一次噶啦。咁嗰个系基于佢生得唔齐而剥咗嘅。好啦，咁、那个问题嚟啦，咁佢就话由于你左边已经剥咗一隻啦，如果你右边剥咗隻，如果你左边再剥多隻嘅话呢，就好容易令到啲牙呢就会移位，因为唔齐嘛，因为其实牙同牙之间係有个力係不断喺度叫做顶住啦，咁、如果你两边都冇咗嘅话呢，虽然係平衡咗一件事，但 即换牙齿啲去咗侧边， 但係有机会出现呢个啦。咁所以佢话一系就倒牙根，好啦，倒牙根呢样嘢呢 都痛嘅、 听就听得多啦，但系第一次啊，喺你亲耳喺你嘅牙医嘅口中说出嚟嗰种嘅震撼啊，我到而家犹有余悸。 倒牙根， 当我再听埋个价钱之后啊，我直情吓一跳，然后就笑唔出啊， 我笑都笑唔出。 剥牙咧就大约800多蚊左右啦。倒牙根，咁佢就话咧，首先你要倒牙根咧就4000多蚊，咁我都啊4000多蚊都 OK 啦， 虽然系5倍， 咁你都当系一个手术仔，都合理嘅价钱啦， 应该要俾嘅 系啦， 都要俾手工钱啦，你系咪先？ 系啦，倒完牙根咧，由于你要打支牙桩，再加多4000蚊，再加埋个牙套落去，大概10000蚊左右啦。嗱。即系嗰样嘢，你由一个四位数字忽然跳到去五位数咧，我就第一样嘢，点解我冇买保险咧？ 而另外仲有一个三位数嘅选择， 系 虽然系处理唔同，但系嗰个真系平好多。 咁我就一直纠结喺呢样嘢啦。咁然后寻晚翻到去咧，即系你知嗰个恐惧嘅心理一直喺个心入边啦。咁又上网 search， 不断喺度 search 倒牙根，其实系一个咩概念啦？ 其实越 search 越惊。 O K 嘅，你了解咗件事 ，O K 系点样咧？ 即佢其实系喺你嗱，我唔知道有冇理解错咧，因为我睇啲好简单嘅，佢喺啲牙髓嗰度，佢要清翻一啲你发咗炎嘅地方，而且系要导咗嗰啲神经线，咁令到佢唔会再第二次感染啦，然后再填一啲嘅充填物入去，令到佢封死咗嗰个位嘅，咁就留翻你原本嗰只牙，咁 that's why 你要个牙套去保护翻嗰啲嘅牙齿。 所以其實係需要嘅。而嗰個牙裝就係佢講嗰啲填翻嗰啲嘅嘢入去咁樣啦。 OK， 好啦。咁普遍個價錢咧，我問咗幾間都真係要大概五位數字嘅。咁呢個合理價錢，即係你當九千、八千同一萬蚊左右啦，有啲甚至係萬二蚊咁樣添。 OK， 再睇咪咪姐啊， 嗰間係點咧？ 喺深圳嗰邊咧， 講咩講嘢最緊要用牙力， 都挨四千至五千噶啦， 一半咯， 一半咯。咁我就有糾結啦。咁所以我暫時嘅決定處理方法同政府一樣。冷处理，唔好理佢住， 拖得就拖啦， 拖多阵先，睇下可以拖到咩地步。即系因为其实喺我认知当中，我就不嬲咧就安慰自己啊，其实呢个咧我不嬲都知噶啦。睇个情况喺呢两三年期间，其实佢都冇恶化落去嘅。 系， 咁可唔可以拖多阵，储多啲钱先 ？Exactly 系政府做嘅嘢， 系啦，就拖多阵，所以暂时就咁样。咁而且亦都開始睇多啲咧，嗰啲咩牙醫嘅自然療法、牙科嘅自然療法啦，即係有啲係又靠冥想啊， 即係諗住咩都唔做咁樣，佢就會自己搞掂啦。 又或者係例如係可唔可以食一啲藥物，即係例如可能會唔會係中醫嘅角度去睇呢件事咧？即係中醫其實幾唔建議你用手術嘅概念噶嘛，即係冇啲中醫即係你不斷食一啲中藥啊，可以補翻啲牙。我係咁睇呢啲嘢。但暂时我未睇到 ，OK？ 嗱，虽然话我话即洗牙有啲冤下冤下几舒服啦，但系我系有飙咗几滴嘅眼水出嚟嘅， 哎呀，流下男儿泪啊！ 不呼吸不抗拒，不休息不喝水，不想温馨的过去。并没什么需要追，不哭泣不作对，不想挣扎不愿你斗嘴，否则相爱的证据变得很恐怖，似碰上地雷，尽了力忍眼泪多么累，忍到十分焦虑，哭得死去。勉强谁再抱我安睡，又要扮假拒绝真心里，很努力睁开眼面对，只因思绪早已没情绪，伤口结于心里，讲分手不要停，很清醒不要醒，不想双方都见证，渐渐弄湿的眼睛，擦干一点理性，一声不响解决这困境，否则跟你都好胜，自激起反应，控诉你罪名，尽了力忍。继续忍眼泪多么累，忍到十分焦虑，不禁想你亲切笑容，引诱我的泪，又要扮假拒绝真心里，很脆弱不想捱下去，时间撕碎。掩饰了我唏嘘，别讲感情可以让你表 道星期六影院之傻猪230，少年波胜与白宝一之， 不知你有没有在听？知不知呢个节目好好听？希望你继续听。 八宝一，八宝一，呢、这个礼拜咧，你要帮我啊！ 又点啊，少年波胜？ 咁嘅，嚟紧嗰个礼拜就万圣节啦，我同口切严琼子嗰一日咧就要去庆祝、啊，但我未谂到咧 cosplay 啲咩好啊！ 我想知道口切严琼子会扮啲咩啊？ 佢啊，阿寿啊， 佢可能会扮大丑女。 佢唔系小丑隔篱个小丑女，佢系 大丑隔篱嘅大丑女。 佢唔系小丑女， 人哋系 Harley Quinn， 佢系 Heavy Queen， 都系 HQ、 所以我觉得佢已经谂到噶啦， 系争在你未谂到嘅。 我未谂到用咩嚟衬托起佢啊！ 好啦，等我帮你啦。哒哒哒哒哒哒 ，Cosplay Station 5。 哇，八宝一，我平时啊都系用到 cosplay station 2啫，而家出到 5 啦。 系啊 ，5 可以连线上网揾好多资料，入边仲有好多 TB， 即系有好多容量。 哦， 然后就可以储存好多唔同嘅 cosplay 资料。咁你输入你想要嘅嘢，就可以帮你 cosplay， 所以就叫 cosplay station。嗱，俾个手掣你，你揀你要 cosplay 嘅人入佢嘅资料啊！ 哦，好啊，嗱，我谂住咧都有啲方向啊，拣啲电影角色嘅，有一个我都想试下嘅，佢咧个嘴好大嘅，然之后成日着西装，最紧要系佢唔跟规矩做嘢噶，系咪呢三个入咗去就得啦？ 系啊。然后你企喺个 cosplay station 中间啦， 好，好啦，入晒，好，揿， 入晒，入咗去， 入咗啦，入晒添啊，好啦，系咪嚟噶啦？ 少年波胜，你照下块镜，睇下系咪你想要变嗰、那个？ 唔系啊，八宝一，我想变嗰、那个。是足卡啊，点解而家变咗梁主席嘅？虽然个特质相似啫，但我唔系。 佢个嘴好大，又着西装， 最紧要系 佢都系唔跟规矩做嘢噶。 我唔系想变佢啊，八宝呀、啊！唉、啊，算啦，我唔变啦，呢个啦，我试下一个啦。 你再拎住个手掣，再入第二啲资料啊！ 啊、今次我想变呢个电影角色咧，佢系一个地方嘅皇后嚟嘅，好 地方皇后， 冇错， 需要你变 地方的皇后需要，仲有佢好邪恶，同埋佢有一对翼嘅，我睇佢嗰个 poster 都系咁噶。 好啦，资料输入完毕之后，你企入去啊。 好啦，我今次都入晒啦，好嚟啦。 少年波胜，今次又变得啱唔啱啊？ 唔系啊，八宝呀，我想变嗰个系黑魔后啊！点解我而家变咗第二个人嘅？ 你变咗边个啊？ 我而家变咗只昆虫哦、啊，呢只好似系咪月蛾嚟噶？真系有对翼嘅，但唔系我想变嗰个、啊。 唉，少年波胜。你唔好揀啲咁複雜嗰啲啦，你试下揀啲简单啲，可能个 cosplay station 先至帮到你呢。 啊，好啦好啦，我唔变电影角色啦，今次我变呢、這个卡通人物啦，呢、這个简单啦。佢呢好可爱嘅熊仔嚟嘅，仲有穿住红色衫，有个大肚腩。 俾幅图你睇下。 这个呢， 哇， Winnie 真的很可爱啊。 对啊，好喜欢 Winnie。 今次实冇错啦，我企入去系咪啊？ 系啊， 好入晒啦。 八宝衣，为什么？为什么会这样的？你对我做了什么？ 少年波城，你都是不要乱讲嘢啦！我怕下个礼拜你会不见咗啊！完了好吗？ 好啊， 好啊。 Winnie the Pooh, willy nilly silly old man. Winnie the Pooh, Winnie the Pooh, tubby little tubby all stuffed with fluff. He's Winnie the Pooh, Winnie the Pooh. 圆了。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两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推出为旅游业纾困的措施，按人头计资助旅行社入境和出境分别获每人120和100元，每间旅行社的上限是60000元。香港旅游促进局总干事崔定邦在本台星期六问责说，现时业界面对的是没有旅客，因此无法受惠措施。他建议政府另设渠道向业界提供现金资源，让业界可以交租。他又建议当局减免机场税和暂缓三跑建设费等，以增加旅客出境意欲。而飲食界立法會議員張宇仁在同一個節目說，業界的困難甚至超越2003年沙士期間，暫時有200至300間的食肆已經結業，預料倒閉潮會持續下去。他又希望業主可以盡快一刀切減租，提高士氣。而立法會批發及零售界議員邵家輝在一個電台節目說，不少業界的生意下跌了30%，甚至是70%，說政治風波不單止影響生意，會影響打工仔，認為需要止暴制亂。公民黨議員郭家麒說，如果政府願意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相信可以平息民憤。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凡话：，如果今个周末同下星期都有宁静周日，觉得有机会让港铁服务逐步回复正常。佢形容交通运输服务等同人体嘅血管，当局有基本责任保障基础运输运作正常。至于施政报告提出市建局兴建更多嘅首置上车盘，陈凡话：，如果市建局财务上有需要，政府一定会支持，但现时讨论注资系言之过早。陈凡又说，政府提出为首次置业人士放宽按证公司按保计划的楼价上限之后，留意到交投增加。他强调措施是照顾市民的置业首期，暂时看不到要放宽逆周期措施。大律师工会执委骆应鉴话，修订逃犯条例引发的暴力冲突是掌权者的顽固播下暴力的种子。骆应鉴的徒弟资深大律师蔡维邦早前辞去大律师工会副主席，并撰文批评工会只是针对警方，漠视示威者的暴力行为。骆应鉴话，指出问题的症结在于明顽的政府，并不等于是漠视暴力，反而是捍卫法治的应有之义。他认为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是重中之重，但政府充耳不闻。骆应鉴又说，政府政策越趋集权，负责执法的警方成为问题之一，又质疑警察将发射催泪弹生活化，暴打已经被制服的示威者，近距离无差别发射胡椒喷雾，但警方不断否认滥权和犯错，警务处处长亦都将有关的行为正当化。他反问警察漠视警例隐藏身份，市民怎样要求违法的警察承担责任。区议会南区海怡西选区参选人黄之锋在社交网站发文，表示昨晚收到新任南区选举主任蔡亮的来信，第三度查问其政治主张。 黄之锋话蔡亮喺来信引述新闻报道，提到一篇佢喺旧年回应谭耀宗嘅新闻，要求佢就该篇报道作回应。黄之锋质疑点解连新闻报道嘅回应亦都要作展述，亦都质疑蔡亮系唔系借故拖延，系香港政府同北京未倾掂，逼不得已先至要使出嘅下策。海怡西选区其他参选人是新民党陈家沛和报称民主派的林浩博。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一晚天气转凉。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66%， 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较早前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丽晶花园嘅意外已经清理好，不过车龙有待消散。而家慢车龙尾去到近丽港城，就系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较早前近住丽晶花园有意外，意外虽然清理好，咁但系车龙有待消散嘅，龙尾去到近丽港城。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税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近佛光街桥底。路面方面，喺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和富中心。咁而喺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住花墟一段车多繁忙，龙尾喺窝打路道。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咧，近住太子道西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近联合道。反方向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会一段车多繁忙，龙尾亚街老街桥面。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南昌街一段咧系挤塞，车龙排到近东京街。之后提翻大家咧，港铁嘅服务安排，咁除咗机场快线之外，港铁其余各条路线，轻铁同埋港铁巴士服务咧，系会提早喺晚上嘅十点结束。其他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喺码头涌道，因为有路面维修，而家去红磡方向近住木厂街嘅快线仍然系封闭，一大车多。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徒弟仔，整车要专心一致，技术要精益求精。 系罗网师傅， 不过冇技工注册证做专业证明，都未算系师傅哦。 我知道机电工程署嘅车辆维修技工自愿注册计划，证明注册技工具备资历同专业技能，遵循守则同持续进修。正所谓整车认住注册证，服务质素有保证，顾客梗系识拣啦。 冇错，你师兄师姐都做到啦。 Michi， 你觉得阿一份人点呢？ 阿一呢就会是一支硬骨骨的波板糖，因为他很直不甩，同埋他很有个性。 Hello， 我是 Michi 李超南，想知道我解答一定波醒，就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 我是你的后援会的嘉宾呢，是有 Michi 李超南的。 Hello， 你好。 你好你好。 这位嘉宾呢，网上面 research 他的时候呢，有一个形容的，就是学历高和身材好的。是啦。 好嘢。 你自己有没有看过这些报道怎么形容自己？ 有略略看过，是我通常都不会自己看，但是人们 send 给我逼我看的时候。我就会睇啦， 被逼睇到啦。 有冇压力啊？即系佢咁写， 系 冇压力，我好开心啊！ 即系嘈嘢噶， 讲 真话啱啊！我系咁啊， 受晒认晒佢。 因为特别讲到譬如学历高咁样样啦，即系有啲资料睇下啱唔啱，咪即系睇过就系话你喺外国美国嗰边读书啊，跟住之后亦都系读一啲好似同即系。 表演有關係嘅，亦都有讀傳播噶啦，跟住又有啲攞獎噶啦，即係參加啲音樂比賽嗰啲咁樣。 係啊係。 係咪咧？呢一個係 學歷係 BA， 不過其實就唔算係好高，但係反而高過我咯。即係係啦，咁我係讀 BA， 讀呢個戲劇係我 minor 啦，跟住後正職係主修啊，係咪叫主修 ？major 就係咧communication 咯。 哦，你有冇諗過再讀上去咧？ 有啊有啊，其实 跟住就变成学历超高、身材超好咁样，会谂住 连个身材都会升级， 随住呢个学历咁样， 好啊系就好 啦。咁我应该要读多啲书， 香港几多女仔读书嘅， 读个博士有六嚿腹肌咯，我应该可以。 个个都即刻奋力向上，劲有上进心。我有噶，我初初系谂住做教授嘅，其实，系啊，因为我妈妈嗰边即系婆婆啊、公公啊，佢哋同埋啲姨妈咧，全部都系教授同埋老师嚟噶。咁我曾经。咁我係鍾意讀書嗰啲嘢嘅。 鍾意讀書嘅意思係你放學就會睇攞本書出嚟睇。 我係放學同埋上堂之前，即係譬如老師今日教A 至 F 咁啦，幾個英文字母，我會讀曬 A 至 Z， 因為我想老師講嘅時候我知得更多，咁我就可以問更多嘢。 你喺入面係有快感嘅。 有快感㗎。呢個係大學的時候才開始，中學不是這樣的，掛著玩的中學。 嚇死我，我以為一個幼稚園的學生回到 已經認識了，那 些紀念冊 hobby 是讀書的。 不是不是， 去到教授的那時候想著哪一個範疇呢？去到 傳播咯，都是我想研究 media， 即系我系嗰阵其实想研究啲，呢个好似 save 翻迟啲嗰 part 再讲好啲，有啲秘密嘅，卖个关子。 印象 咁啊 ，Michi 第一次见我同阿一咧，俾你估一样嘢嘅。咁呢个灵感咧嚟自于之前你拍一套剧啦，即假设性无罪啦，就 系 讲喺职场里边嘅一啲同事之间嘅关系嘅，即系主要有讲啲关于性骚扰等等嗰啲会有啦，其他都有。咁啊，俾你估下我同阿一呢一样嘢啦。就是、只是我哋两个之间嘅啫，你觉得我哋两个边一个即系 office 里边一个系虾人嘅，一个俾人虾嘅。 我认真观察咧，我觉得系应该系阿一 虾 多性嘅。 嗯， 因为咧我第一次同你message 嘅时候咧，跟住我听到阿一喺个背景嗰度咧，突然间啊咁样， 我喺度嗌系啊系啊系啊， 跟住咧，你又好冷静咁惯咗咁样，哦，嗰个就系我拍档啦咁样样， 系啊系啊，我嗰个好似真系咁应噶， 好好笑。跟住咧，其实你嗰阵嗌咩咧？我想 想骚扰，因为我唔知道同边个 send 紧 message， 只能咪嗌下咯，都惯噶啦，呢啲大家之间嘅交流都系咁噶啦。 嗱，已经暴露咗少少线索啦，净系呢一个怪叫。跟住咧，嗱，我入到嚟。头先咧，咁我同你哋两个倾嘅偈啦，咁我问啊，你哋打唔打机嘅咧？咁啊，咁跟住咧，波成嘅答案都系好随和，好都少咯咁样样。但系阿一咧系好决绝咁啊，唔打啦而家，打机好嘥时间啊咁样 样，毫无掩饰啊个人， 毫无掩饰，冇错呢个线索二，所以我觉得我估计啊， 系 即系会虾人嘅，应该都系啲直不甩嘅人， 系 直不甩， 直不甩， 直不甩呢个字有啲奇怪， 都啱嘅， 你冇叫留长头发咁样， 系啦，佢好似啲性格系嗰啲 暴戾， 暴戾啲嘅，有躁狂嘅， 咁啊未去到嘅，迟啲可能知，暂时未睇得出。 好，真正嘅答案， 你答啱嘅。 你完全估啱晒所有嘅嘢啊！ 你见唔见到隔篱有支棒球棍啊？ 系啊， 佢有支蓝色嘅棒球， 有支狼牙棒。 佢成日攞过嚟咧瞄住我嘅，我要攞张凳顶住咯。系啊，好似 set 路障咁啊要。我开始研究紧点解佢有呢铺人啊？早几日研究一样嘢咯，万一即系出街嘅时候会唔会拖佢女朋友只手啦？ 系。 咁佢话而家嗰个 pattern 咧就唔系拖住嘅，有另一个嘅。所謂嘅方法， 因為大部分時間可能因為拍咗六七年啦，咁已經大家各有各行，唔會拖手噶啦。咁跟住之後，或者會拖嘅話，我係即係咁樣捉住佢個 手腕啊， 手踭， 手踭 係 啦。 即係假設你係我女朋友啦，咁你喺我前面， 唔好借啲掂佢喎，你 捉佢手踭，係俾你發現咗添。咁我就咁樣捉住佢手踭嘅，因為我驚佢無啦啦揈過嚟打我咁樣。 我即係要咧，我明啦，即係要 制拘捕佢， 制止一個人就係捉住佢啲關節， 係啊， 揈唔到。向后 系啊，所以 所以又系从各方嘅线索，我真系觉得点解佢对住我系咁样，系因为佢女朋友系差唔多都系咁样对佢。 但系你假设你拍拖啦， 嗯， 你系会负责做虾嗰、那个，定系俾人虾嗰个咧？ 我系虾得好有技巧咯，即系 哦，咁啊要听下啦。 我虾佢都好有技巧嘅， 系咩？ 系啊，我虾完佢就好啦，请你食嘢啦， 事后补数。 不过你俾住钱先。 OK 呢个 OK， 我就会中意，即系我会令到男朋友以为佢虾紧我，其实我虾紧佢。 有冇例子可以点样做到呢一样嘢咧？ 即系啊，平时食饭诶食咩啊，咁一定系俾佢拣嘅咯。去边我一定跟佢，佢想玩乜玩乜咁。佢打机我又学玩佢想打嗰只机咁样咯。 即系无关痛痒嗰啲，你有话事啦。 系啊，冇错。 咁你要话事嗰啲系咩范畴咧？咁即系啲好重要嘅嘢噶咯，应该系。或者你自己嘅原则呢啲嘢，你系唔可以人哋影响到嘅。 系啊，即系譬如音乐方面咯，即系即系最好。其实我而家发觉最好唔好同一个玩音乐嘅人一齐，因为嗌交又会系啦。咁或者啲工作上面嘅嘢咯，唔可以太多意见咯，对方。 即系譬如你最近拍嗰套剧咁先算啦。 系。 咁佢睇完之后。对你嘅角色有 大师嘅， 系啦，佢对你嘅角色有啲演技上嘅意见啦，咁样你就唔中意啦。 又唔会嘅，咁睇下佢咪真系叻过我咯。咁我都唔系好叻，但系即系佢有 point 都会听嘅。但系如果譬如咧，即系以前试过系话我工作嗰啲服装太过性感呢啲咧，咁就唔得啦。咁譬如咁，你知道我假设性无罪入边系 刀 衫。即系日日都哇咁样噶嘛，都几夸张嘅。咁所以如果我另一半系会因为呢啲原因呷醋啊，或者譬如阻碍我识朋友嘅，咁呢啲我唔得咯。系啊，就系咁啦。 又或者系咪有技巧地俾佢拣？但其实嗰四个 choice 都系你安排好嘅嘢。 啲衫全部都性感噶啦，其实 都俾你拣啦， 好似有得拣咯。 系 你想上面小布定下面小布？ 咁但系如果调翻转啦，嗱，你唔会想你男朋友喺你工作上面可能衣着或者识朋友上面咧有太多嘅干涉啦。 我自己觉得越管越即系、就是、越出事嘅。 嗯， 咁所以有时就会由佢啦咁样样咯。 即系你话你都唔系好想管噶啦，即系唔系点管噶啦。 系。 咁但系有冇试过另一半真系呢一啲嘅露出马脚俾你发现到咧？ 有啊。 系。 我真系捉得好明，即系真系发现咗系佢同另一个女仔有嘢嘅，就系、是。我分咗手先發現嘅，係啦，咁呢個就係發生喺我喺美國讀中學嘅時候。係，咁嗰陣咧，我同佢都係叫做算係風頭等啦，喺學校。咁、所以我哋拍得好大件事，唔知點解。咁佢追咗一年，一齊咗一個月就散咗啦。咁跟住咧， 咁快， 嗰陣時都未係初戀嘅呢、這個。 接近初戀。 O K， 咁嗰阵咧，本身系约咗话一齐去毕业舞会，咁就通常一 pair pair 去嘅。 系啊系啊系啊。 咁跟住之后后屘，咁我话冷潇洒啦，分手，即系毕业舞会前两个礼拜，我就我哋各自分手，大家各自揾啦咁样样。咁我就同咗一男一女去，即系我做咗一个电灯胆。咁佢咧就冇话俾我听佢同边个去，咁但系咧就嗰晚咧好 dramatic 喺个舞池嗰度咧，就突然间好多人走埋，喂 ，Michi 啊！你男朋友同第二个女仔打紧车轮啊，咁样样， 但系冇人知你哋分咗， 冇人知，冇人知。跟住，然后我另个我发觉，咦，喺正我隔篱添，佢就同咗佢邻居一齐咯。 哦， 但系 系、okay? 但系分咗手嗰两个礼拜嘅事，定系 之前你完全冇？ 应该系未散之前已经一齐咗，即根据身边啲朋友讲，系啦。 但你就嗰刻先至发现到，即系你分手前其实都唔知佢同个女仔行得好埋嘅。 唔知道啊，完全。 所以开始钻研心理学嗰方面嘅嘢， 点样折磨翻啲人啊？ 要读多啲书，点样去研究一个人呢 真系唔系，因为近代啲咧，就系、是、知道，即系见个男仔凌晨三四点就收到啲 message 咁样样咯。咁然后佢就话工作，咁我就咁点解要四点揾你去讲工作咧？咁你俾我睇下咯。其实平时都唔 check 嘅，但系嗰下就好想知道。咁跟住佢就拎起个电话，一下转身，全部成个 message 铲咗，即系清空晒咁样。然后五秒间嘅时间，拧翻过嚟就冇啦，冇晒啦，咁样咯。 咁明显， 系啊， 喂， 但明显还明显，但你起码捉唔到任何嘢住咯。 系啦。 但佢純熟喎，呢下五秒 delete 曬所有 message， 你嗰個電話嚟啊？你意思係咪？ 係啊，你攞個電話嚟五秒，你 delete 曬啲 message 咯，你點試啊？ 係 啊 ，factory reset 到我應該最 factory reset 你五秒你都撳唔到啦，佢一定係慣手嚟㗎。係 啊， 咁樣講好似好難聽，但係佢一定係有鋪排過咯，佢係咯鋪排過，即係演練過 rehearsal 過幾次啊。 我都覺啊。 咁佢 delete 曬好似阿一咁講啊，你即時嗰下你冇證據 啊，即係雖明知佢有 fee 但係你冇證據。 咁你跟住點算呢？ 咁我咪話，咁如果冇嘢點解要 delete？ 佢話係佢效我真係咁樣樣喎。咁即係有嘅啦。咁我話哦，咁我想知佢點樣效你，咁你俾我睇下啦。咁樣跟住我清空曬啦。咁跟住點啦？跟住即咁冇辦法啦。但係咧，我覺得啲男仔最犀利咧，佢會屈翻你嘅。佢話因為驚你嬲，所以我清定先。其實我係冇嘢嘅咁樣喎。 咁要睇下你 有道理呢句 系啊，要睇下你嘅往即系如何啦，即系睇下你系咪嗰啲 真系易嬲嘅人， 杯弓蛇影嗰啲人啊，即系好少少事，跟住就会容易嬲或者会多疑惑。 都唔系啊，我都话我都觉我个主张我即系都系越管就越出事嘅。即系我尽量都系，我自然试，即系同一个男仔啦，我曾试过咧系，我哋出席一个活动，跟住然后咧有个女仔好中意佢，咁佢就 kind of 当人哋妹妹咁样嘅，咁、那个妹妹咧系会冲埋去揽住佢，环抱佢嘅手臂，咁热情嘅，跟住好中意佢，好中意佢，咁每次个女仔一做呢啲举动咧，我就会行开咗去，喂，睇下嘢啦咁样样嘅，跟住隔咗两个月之后，个男仔就问我，啊，你觉唔觉佢有啲怪？你觉唔觉佢中意我啊？咁样，跟住我话吓，好明显啦，仲要问咁，跟住佢话，点解你即系？咁耐先同我，你唔同我讲呢之前咁我都係觉得咁我同你讲做咩啫，咁要处理係你处理㗎嘛，唔係我嘛。咁、我觉得我做咩要嬲呢，即係同埋我都相信佢唔会鍾意嗰个女仔，所以我觉得咁咪俾啲空间佢自己处理囉。 女神大揭秘。 跟住呢我哋呢一个呢就係想阿 Michi 分享一个秘密俾我哋听嘅。咁头先开头嘅时候即係有少少欲言又止，就留返一间讲系咪就係喺呢一个秘密嘅环节讲呢， 係呀，系咪而家就讲㗎啦。 係呀，你呀。 我自己仲紧张。因为呢个我屋企人都唔知嘅，其实我爹哋妈咪都唔知嘅。 係。 咁话说我读呢个传播系啦，咁我畢业嗰份论文呢其实係讲咸片嘅。 哦， 系啦，咁就系研究。 可能我有睇过啦，咁 系咩？ 或者你入 你 嗰咸 片定系个研究啊？佢论文 教两样 都有， 两样。咁我就系研究男仔系喺啲咩因素之下会拣一啲特定嘅咸片嚟睇，即系种类方面。 哦， 系啊， 咁系咪要去做一啲问卷调查咧？ 系啊，而嗰份问卷系我自己设计嘅，仲要。 我想 咁个结果系咩咧？ 因为你系揾外国人噶嘛，因为你外国做噶嘛，我想知外国人嗰个系点样样啦？有啲咩特别嘅 result 出咗嚟咧？ 嗱，我先讲话我点做先啦。咁其实有 control 嘅 ，control 就系照正常填问卷啦。咁另外嗰 group 人咧就系要做一个叫做测试佢哋手部灵活程度嘅一个测试，即系话嗌就咁嗌啦，但系其实就系逼佢哋坐喺间房度咧穿廿分钟猪仔。喺隔篱乜都冇，电话又收起，即其实系令到佢哋好闷、好厌倦嘅情绪下，睇下佢哋会唔会即系拣一啲比较再刺激啲、极端啲嘅咸片。咁本身个设计 一路穿猪一路睇啊， 唔系，穿完之后佢就填嗰份嘢。 哦， 系啊，因为嗰份问卷咧系其中一条咧，我系出咗话，如果依家你要打一个即系关键字落去搜寻器入边，会系乜嘢？即系你要揾咸片嚟睇嘅话，系乜嘢 ？key 系乜嘢？系 系啦。咁本身我觉得咧，就因为呢一个所谓穿猪仔嘅程序咧，其实系好多人类实验都有用过嘅一个叫做induction。咁但系咧，我发觉咧啲鬼仔咧，就将呢、這个 外国人啦、 ，sorry 啊，外国人， 你啲同学啦， 唔好意思，啲外国人啲同学咧，就将呢个穿猪仔当成一个挑战啊，跟住就。好多个咧系拎翻出嚟，一劲多啦，跟住哇好叻啊咁样样，跟住反而令到佢哋兴奋咗。 咁就睇少咗啦。 唔係唔係， 淨係睇啲冇咁刺激嗰啲， 定係程度再勁啲咧會？ 唔係，就咁啊，反而冇一個明顯嘅影響咯。 哦， 即係冇咩 correlation 嗰啲。 係啦，冇咗 correlation 嘅。咁、但係我仲有幾方面嘅測試嘅，一個就係、是手指嗰個長度，依個叫做 index finger digit ratio。我就咁睇其實睇唔到，一定要用間尺去度。 哦， 嗰、那個男性激素如果高啲咧，就代表你個人咧會有多少少 aggressive 嘅傾向，個人會狼少少啦。即係舉例，譬如你投資嘅習慣會受影響啦，你甚至你跑步會唔會快過人？即係佢哋係咁講，有啲研究係咁講嘅。咁、我本身嗰個 hypothesis 就係話，如果嗰個激素係高啲嘅，咁你揀嘅鹹片應該會再勁啲咯， 係 hardcore 啲咁樣 ，hardcore 啲係啦。 最後點咧？ 大部分嘅 hypothesis 都唔係有一個好明顯嘅 關係喺 關係，但反而咧。因為我當時要穿好點講好 office 嘅，同埋好或者好點講好教師嘅裝扮去做呢個 experiment 嘅。咁跟住咧，我發覺我穿得咁樣正式啲嗰幾日咧，啲人會揀教師嗰個 哦，視覺上嘅動物啊， 係啊， 或者嗰日見到啲咩就不如睇下咩啦， 係啊。就會即時有這個反應咯。 但有什麼原因觸發到你會想這個題目的？有沒有當時 其實因為我當時最喜歡那個教授，即是我最欣賞那個教授，他就是研究 exotic media 的、他是研究這個 topic 的。那跟著在他教書的時候，他會分享他自己的研究，咁我覺得哇，佢呢個人真係好叻，我又想即係試下研究佢研究嘅嘢咁樣咯。 你會唔會遲啲去到一啲心理學啊、文化研究啊嗰啲嘢咧？ 我想㗎，其實我想，即係我唔一定話一定要去到好偏，即係呢啲方面，即係性方面嘅，即係但係我對心理學嗰啲係好有興趣嘅，都係。 我都有諗過啊，如果讀嗰時報唔到個 course 喺大學嗰陣時，即係咩日本流行文化咧？即系年尾又系要做嗰个 present， 我谂住又系拣日本嘅成人电影啊！即系我觉得里边又系好似啱啱讲嗰啲咯，你睇到好多男仔同女仔啲 perception 咧， 系啊系啊， 点样睇啊？ 系啊， 即系譬如点解要拣老师啊？啲有权力嘅人啊，喺你细个嘅时候咧，讲到咁多差唔多啦，系嘛？ 好有遐想嚟。 我对你都有啲兴趣开始， 你有啲咩？你又想知道我打咩 key 啊？ 打咩 key 啊？ 心理龙爪手。 讲到你话都心理上面有啲 测验啦， 测验嗰啲咧系啊，我哋都有一个嘅，就俾阿 Mitch 拣嘅。 好啊， 系啦，呢一个心理测验就系咧，对于电话嗰个电量咧， 几多 percent 啦？ 几多 percent 你会选择去 插 电嘅？就睇下你嗰个嘅爱情观系点样样啦。 好 ，A 咧就一路你都会插住个电话嘅。B 咧就剩翻大概八成嘅时候，即系佢黄色啦。C 咧就剩翻一半，即系佢显示可能系橙色嘅时候。D 咧就剩翻20%，即系红色嘅时候，同埋 E 佢冇电到自己删机啦，你先插电。正常情况之下， 1%嗰啲啦， 去到最后咯。正常情况之下，五个你系去到几时会插电？ 即系呢个撇除嗰啲话，唔知点样对够电会好啲啊，或者点样系够电会襟用啲，撇除呢啲啦。有冇话几时你系会去插电嘅咧？ 我多数 D 同 E 中间嘅。我想九成是 D 啦， 即系响咗 alarm 噶啦，即系响咗 alarm 啊，已经得翻好少电量，你都会继续用多阵先嘅。 系啊，因为我成日都会即系我，因为我系好，我都中意揿电话嗰啲嘢，打机啊嗰啲。咁我系成日都弹出嚟好烦啊，跟住熄咗佢，但系个脑冇 register 过呢个系咩意思，即系我想乜嘢随手揿走佢，跟住 惯咗， 系啦系啦，跟住一路到佢变红色嘅时候，咁我就唔得啦，咁我先至会谂办法去插咯。 好，你系拣 D for dog 嘅 D 啊。 我都是揀 D 的，所以差不多去到 last minute 呢他彈出來我才做的了這個行為。一你是 我想跟我一是 A 一是 D 是啦， A 的意思是我回到家就一定跟住個電話的了， 是 是啦，咁又或者我瞓醒撳咗一陣電話，咁然後起身可能去刷牙洗面啊、執屋啊，咁嗰時又跟住個電話，但可能嗰時仲有 95% 嘅喎， 會叉住， 是啦，咁我都會叉住嘅。咁但係有時我會等到佢響咗個 alarm 提我要插電嘅時候先插嘅，所以我一係 A 係 D 嘅其實。 極端啊！ 係啦，咁我揀 A 啦，因為你兩個揀 D。 係， 好啦， 好啊。咁究竟反映緊啲咩咧？咁我哋休息一陣啦，翻嚟咧就會揭曉究竟代表啲咩啦。 Even if I have my earpods,

之後提翻大家港鐵嘅服務安排啦。咁除咗機場快線之外，港鐵嘅其餘各條路線，輕鐵同埋港鐵巴士服務咧會提早喺晚上嘅十點結束。至於機場快線方面，由下午嘅六點起至到尾班車，只會提供香港站至到機場站嘅來回服務，到時係唔停九龍站、青衣站同埋博覽館站。咁九龍站嘅市區預辦登機服務會喺下晝嘅五點起暫停，香港站市區預辦登機服務就維持正常。截止时间是飞机起飞前的90分钟。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环保署就提醒你停车熄匙一个习惯，简单易办。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个女咁耐都未等到器官移植，希望越嚟越渺茫啦。 香港每日有接近3000个病人急需器官移植以延续生命，净系支持同问候唔够噶。即刻上卫生署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成为捐赠者啦！登记咗，记得将你嘅意愿话俾屋企人知啊！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organdonation.gov.hk。 Michi， 你觉得波成份人点呢？ 我会用橡皮桶嚟形容波成，因为佢好似一个林伯伯，有啲烟瘾嘅男仔。Hello， 我是 Michi 李超南，想知道我解辣一定波成，就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 我是你的后援会的嘉宾是 Michi 李超南的。 是 啦，咁我哋头先咧新闻之前咁就开咗呢一个心理测验嘅题目。 系， 咁重复一次啦，就系、是、如果你个电话咧以下五个情况之下咧，你系边一个电量之下你就会插电嘅咧？咁 A 咧就系、是、一路都会插住啦 ，B 咧就去到得翻八成，即、就、系、是、黄色嘅时候啦 ，C 就得翻五成 ，D 咧就得翻两成，即系佢开始弹嗰个 notification 出嚟啦。而 E 咧就系、是、去到差唔多冇电嗰一刻，你先至会插嘅啫。咁我同阿 Michi 就系拣 D 啦，一你就系拣 A 嘅。 嗯， 其实我其他方面都系 A 嘅，即系 let's say 我只电子手表啦，平板电脑啦，一有机会我就会插电咯。即系一有机会就总之其实可以用多两日嘅。 但你都会 叉叉先咯， 你心里面系咪心安理得啲啊？ 系咯，我成日觉得佢会无啦啦冇电，或者我流落荒岛嘅时候，我都可以用到几日先。 咁、你会唔会对你女朋友都系咁 ？Overcompensate 佢，我唔食啊，唔食啊，跟住系都要逼佢食多啲咁样。佢未嗌肚我就 我逼唔到佢噶嘛。 啊，系 sorry 啊，我唔记得咗，系设定吗？ 你理解咗，即系佢逼我唔到咁样嘛。 系啊，呢个原本嘅 default setting 系咁样， 系终于 reset 唔到。 好啦，咁究竟代表紧啲咩咧？咁我逐样逐样讲啦。 心理龙爪手开股时间， 今日拣咗 boy， 电话剩翻八成电嘅时候就会插电嘅你，代表喺爱情上面你同人见面嘅时候。你认为大家的兴趣和感觉是非常之重要的，所以成熟的人就最啱你啦。而揀咗 C， 电话剩返一半电就会差的你呢，代表爱情上面你是一个好容易代入爱河的人，如果是为了你所爱的人，咩痛苦你都制的。至于揀咗 E， 电话冇电到差不多熄机啦才会去差电的你呢，代表爱情上面在约会的时候，你比较重视对方的兴致和感受，被充满热情的人吸引住。那究竟今日好像阿一一样揀了 A， 长期插住电话，又或者好像 Michi 和波胜一样揀 D， 剩下两成左右的电先插的你，又代表爱情上面的你是怎样的呢？ 心理龙爪手。 阿一嗰个咧，佢 A 一路插住电咧，就代表爱情上面，佢可以无论咩事都好咧，都能够无条件付出同埋牺牲。 哇！ 讲到你 咁伟大一个人， 所以我拣 A 啫。 你实认啦呢啲，我都唔使讲，唔使问准唔准啊，实认啊呢、這个。 一定系啊， 系啊，费事喺间你翻去跪玻璃啦。 上个礼拜先买咗部电话啊， 啲啦，即系得翻两成，即系已经开始冇电红灯嘅时候啦。 苛索系嘛？好想知。 我哋咧堕入爱河之后啊吓，会成为一个爱情嘅傻瓜。 傻瓜吓系。 系啦，仲要又会喺想喺你中意嘅人面前咧扮坚强，所以咧你即系我哋呢啲人系需要揾一个能够包庇我哋呢啲咁样嘅性格啊，俾我哋更加坚强同埋值得信任嘅人咧，做我哋嘅另一半。 我认同，我系需要人哋包庇我嘅我系因为我私底下嘅我咧，即系真正嘅我咧系。是那个字不出得界，白痴啦，我用白痴嚟形容自己啦。 明 知道哪个数 一个数目字啦， 系啊，系。咁所以呢我是要一个完全包容到我咁白痴嘅一个人，咁先相处到应该。 但你是特登去咁做，定是你控制唔到你咁做呢？ 我控制唔到啊。 控制唔到。 因为有啲系即得返两个人啦，咁我做翻我最舒服嘅嗰个位 置， 咁我特登做俾你睇，冇啊，特登做俾你睇啦。但系即系一个情趣咁样玩一下咁样咯。 我唔系情趣嚟 嘅，你系真系 我真白痴啊！ 佢 default 都系咁啊，应该系 唔系？我系即系我可能系平时可能工作我要攞个用个脑啦咁，咁我翻到屋企我好想 就唔用脑啦， 我要零啊，真我要负啊，直情。 但你难唔难都揾到一个咁样包庇你嘅人咧？喺你嘅经验当中。 都唔难喎，又 我发觉 其实即系我遇到嘅男仔系几中意咯， 唉， 因为大家可以一齐唔用脑啊嘛。 咁唔系，先，你系想揾一个同你一齐唔用脑嘅人，你要包庇你嘅人先。即系例如我女朋友都唔用脑噶啦，咁但我要帮佢解决个问题噶嘛。 哦， 但系另外一款系你唔用脑啊。我又唔用脑啊！ 两个喺度碗碟，食完饭两个唔用脑，冇人洗碗嗰啲咧，即系你有权系咁样噶嘛？ 唔系，即系生活中大部分时间最好唔好咁啦。但系即系嗰啲 relax， 即系放松嘅时候，一齐唔用脑系正嘅。系啦，即系我会想系一个同我一齐唔用脑，而唔系完全即系其实包庇呢个字系蕴含咗佢系用紧脑，但系佢忍你啊嘛。好辛苦 啊！系啊， 所以我想个男仔系同我一齐识得唔用脑咯，学识唔用脑。 即系你啲旅行时间表，我哋今日有半个钟唔用脑，趴喺张床， 冇错。 今日难得放假，喺屋企谂下今日做咩好咧？谂半个钟都仲坐咗喺度啦，食咩好咧？早餐嗰餐可以谂好耐都未喐嗰啲。 系啊系啊，正啊！ 系啊，不如你谂啦。 中意啊！ 唔好啊，你谂啦。咁啊，一阵先啦， 等 我阵先。 唔系，有时可以直情啊咁啊，食当食台湾嘢啦，好啊，咁几时出发？谂下先啦，跟住大家坐咗下昼，好正。 但系边 type 嘅男孩子系调翻转系吸引到你嘅？ 边 type 吸引到我？ 我估如果你一识佢咁废嘅话，可能你又好难吸引到。 即系佢一嚟到系， 你同佢倾偈，你即系最基本要 send 个 message 咁，佢都唔知啊，你中意啊，你想咧嗰啲。 即系呢个系去到某个地步一个嘅 relationship 高嚟噶嘛， 系 咯， 系即系去到一个舒适嘅程度。 系啦， 系啦。 即系如果你话我啱啱识个男仔咧，咁我好极端，我中意好主动嗰啲男仔噶。 嗯。 系，即系我中意系会话到事，因为我好多时识到嘅男仔咧，都唔系好敢 hit 住我嘅。嗱，譬如我试过有一次，第一次约会咁样啦，跟住话去睇戏，跟住男仔佢话唔识路去戏院咁样啦，咁正常你会去问一下人或者睇下地，佢企咗喺度。咁点算啊？咁问我，跟住我问佢，咁点算啊？跟住两个企咗， 佢咁快已经跳咗去唔用脑嗰个 point。 系啊，冇错。咁跟住就你眼望我眼，劲尴尬咯。即系唔系话边个问路嗰样嘢，而系好似你连少少 effort 都唔摆落去咧。就尴尬咯， 仲因为未一齐啊，呢、這、一个位系 系啊系啊系啊，第一日即系我觉得作为朋友你都会积极少少咁样样咯， 反而拍拖嘅时候咁样可能就冇问题啦。 嗱，都系有限定时间期间， 你不能24小时都系废人 咁样样。 系啊系啊系啊， 即系佢要一个聪明嘅人叻过佢嘅人， 系， 但系如果聪明同叻过佢嘅人系聪明到知道边个位佢要放空，然后陪佢一齐放空咯。 系啊， 其实系啊， 哎，好烦啊，原来我。 女神实验， 咁啊，呢一个情景题就系、是，若然你要用一款嘅 game 嚟形容你自己，嗯、你会用边一类型嘅游戏咧？系、因为你都中意打机嘅系咪？ 我中意啊，我中意啊，我觉得最有亲切感应该系帝国入侵。 帝国入侵系叫做 好耐以前 LLC， 哎呀呢个知啊， 醒咗啊，一醒咗突然间 出呢个4K 版， 系啊系啊， 我成日捞乱，首先我捞乱 AOE 同 AOC 啦，但都系 Empire， 系都其实都系差唔多嘢， 即系第二度，即系第二， 咩一咩一点零定二点零 C 咯，嗰时玩过，嗰时一点二 C 咁样噶嘛，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OK， 点解呢一个咧？ 我覺得我係玩呢個 game 嘅時候係最睇到真實嘅我，因為我其實 你用咩國家先？ 中意用咩？ 我好懶，我用匈奴嘅。 哎，我又用匈奴啊！ 唔使起屋， 唔使起屋， 唔使起屋，我都係揀呢個，呢個最好。 我開頭學嘅時候係用拜占庭嘅，因為即係樣樣都平均咁。係 啊， 咁但係跟住後屘，我發覺其實係教我嗰陣想我學多啲嘢先用拜占庭，叫我用拜占庭。 係 後屘發現咗匈奴之後翻唔到轉頭。 係啊，匈奴係 唔可以咁快用嘅。 你諗下，你完全慳卻咗一樣嘢喎。 你唔使起屋真係 差好遠啊！你唔需要就住。 係啊，多餘啊，簡直。起屋就系， 唔系又嘥地啊，系咪先？ 系嗱，净系讲起屋已经见到三个人嘅性格。 但系匈奴系嗰啲攻击力啊，或者嗰啲防守嗰啲嘢系渣好多嘅，即系喺个 game 入边。 你要快啲搞人咯，即系可能升城之前你就。你如果可以快啲整到啲遊俠搞咗人先，跟住阻住人哋發展，咁就 因為 suppose 或者即刻嗱，sorry 啊，即係雖然我話唔打機，以前會打下嘅， 唔係啦，咁貴都 我會即刻去揾遺跡。 哦，系赚钱，系啦，佢赚钱系嘅，原来， 因为系 修道院宗教人啊嘛，我系， 我想问你系咪嗰啲咧，即系一万个僧侣咧围住人哋，招 行，系咁招行， 好好笑，行得劲快啦，肯定升到啲僧侣， 招行行出去， 仲快过啲游侠添啦，行到， 所以呢一个系反映到你。嗰一種 懶嘅性格， 懶嘅性格， 懶嘅性格，同埋嫌麻煩嘅性格。但因為其實咧，我打 LC 咧，我係真係有一個 WhatsApp group 係以前啦，有一個定期會約出嚟，我哋一齊去網吧打啦，好認真件事，八點鐘不見不散咁樣嘅。咁啊，有幾個都係做呢行嘅朋友，咁佢哋話咧睇我打 LC 係好有趣嘅， 嗯、 因為我係好似。啲人啱啱開始學揸車咁樣啦，勁手忙腳亂啦，即係佢形容我係成個人係褪到勁前啦，擁埋個電腦，即係擁埋個電腦嗰度，跟住咧手忙腳亂啊，點算啊？啲木點啊？喂，有冇錢啊？有冇乜乜乜？跟住佢話呢個係好係真實嘅我，因為平時我去出去做嘢都係成日都係咁樣，群拉苦甩，跟住然後冇方向感，即係我就算打緊嘅時候咧，我都係可以唔知道自己要去邊嗰啲嚟嘅，我成日都話你打個叮叮啊，打個叮叮咁，跟 係 啊。 叮叮， 我仲谂乜嘢 ？Sorry， 呢个字有错咯，唔系即系叮叮声嗰嚿嘢。 我知，俾个标记。 系啦，标记。 突然之间谂玩埋 AOC 要打个叮叮。 搞到我今晚都想玩 AOC， 我以为你今晚都想， 但我唔知边度可以搵得翻个 AOC 翻嚟。 我出去网吧打。 你一系就出翻去玩啦。 但系咧，我试过约，即系譬如去网吧打咧，我有时都会。間唔中行去問啲陌生人，即係你想唔想一齊打啊咁樣，但係後悔嘅，因為有啲人咧係專偷。即系偷队友后栏嗰啲住啊！ 哦， 贱格嘅 贼嚟噶，跟住咧起晒啲城墙咧围住人哋攻唔到去，但系佢就嚟你个后栏度攞晒啲金同资源咯 ，keep 住都有玩， 都有玩噶喎， 有啊有啊，我有好多女仔去打添嚟。 喂，咁好啊， 咦好啊，喂出四 K A O C 啊， 系啊 A of 沟女， 点啊？多咗 L 字咯 ，A of 沟女 系啊。 咦！我哋搞到好想玩翻啊！突然之间， 玩啦！ 恭喜思阳， 最后啦。我哋就送禮物俾阿 Michi 嘅， 系 今日呢个送禮物嘅题目非常之值得讲嘅，系因为经历咗一个演变，因为最初咧你开嘅题目就唔系而家呢一个嘅， 你讲下最初嗰个题目系咩先啊？ 最初嗰个题目就系我即将会送俾你哋嘅礼物嚟嘅，本身 系 就系呢个永远都唔会过期嘅专属优惠。 系呢、這个灵感系嚟自边一度咧？ 哇，唔知喎、 啊，即系突然之间点解会 check 起呢条筋咧？ 应该系嚟自中意攞着数嘅，咪嘅心态。我唔知道、啊，我觉得几 sweet 咯呢样嘢，即系男女朋友之间都会玩下呢啲噶嘛，即系。诶，你随时可以差遣我做一样嘢咁样样，嗰啲咯。 但你系 OK 收呢啲嘅，即系有啲唔得噶嘛。 OK 啊，我 OK 啊，好 OK 啊。 即系懒搞事 嗰啲，做咩啫？好好笑咩？而家 即系谂到礼物先做咧，好似即系你冇呢啲嘅。 最着数系呢个，话俾你听，仲要可以我拣系乜嘢咁样就仲正。 哦 ，OK， 嗱咁啊，本身咧呢一个啦，咁跟住阿 Michi 就后屘补一句就话，即系本身有啲咧就再劲啲、劲爆啲嘅题目嘅。 系啊， 系啦。咁啊，举个例子，咁系咩咧？嗰啲就 系咩？我唔记得咗啦，已经系我记得系变态嘅。 系啦，即系你话变态啲嘅，跟住你就觉得啊，好似唔系好适合。咁但系我又好好奇，好想知道下啦。 我记得系，我系曾经谂住开话，嗰啲视觉艺术嘢，即系女仔会做一啲嘢去呃啲男仔，即系譬如点讲啊？ 睇到只眼大啲嘅大眼仔啦， 系啦系啦，或者身材好啲咁样， 啲紧身嘅衫即系好似丰满啲咁样啦。 系啦，其实我俾个机会你哋去识穿啲女仔嘅啫，呢个系。 我几喜欢留喺虚幻嘅世界， 其实我都系。有时有啲嘢唔好知道得太多，可能系开心啲。 做人唔好太知太多嘢。 系啦，咁我哋咧就将最终将呢个题目 modify 做咧可以改变你身材嘅一样嘢。 系啊， 系系啦。我记得我同你讲过，我嗱，如果我唔拣嗰样改变系乜咧，咁就属呢个礼物就代表你哋嘅立场，即系如果你觉得我脚唔够长，你就会送一啲。浅腿长嘅，咁所以我会自动嬲咗先收礼物， 跟住买 系啊， 唔系嘅，可能调翻转咧，可能调翻转改变声系令到啲好突出嘅，等佢冇咁突出 都可以咁样，又啱， 可以咁样样噶嘛， 系啊，好期待。 你有冇话喜欢收咩礼物嘅咧？ 食嘅嘢， 食嘅嘢， 食得 咁一定改变到身材啦， 一定。买到肥猪肉啊！你试下 买两包嘅十公斤米咁样， 肯定改。系我又冇谂过嘢食可以点样改变咧？ 好过分啊！呢个邪恶， 佢系令到你自己慢慢地改变，慢性死亡 改变 啊！ 你先啦， 我呢个 系 紧张啊！ 好啦，嗱， 我啲惊同我个套路添，你先啦。 我呢个礼物咧，就系。我覺得你首先唔會嬲先啦，即係唔係暴露你嘅缺點啦，即係頭先講話，即係如果覺得腳短就要增高鞋嗰啲，唔係呢啲，我覺得係可能係將咧你一啲嘅優點咧，即係唔好咁突顯佢， 係 係啦，但係亦都可以係一種男仔中意嘅嘢， 係 係啦， 點 好高喎呢個， 呢個好似好高啊咁啊，嗱呢一個咧就係一件。男装嘅白色恤衫， 哇！ 首先男装嘅白色恤衫咧，就头先即系如果着紧身 咩码？ 呢个 L 啊， 哦，你加条鞋未搣咯？ 我佢我搣咗一个， 原价未搣， 原价未搣， 佢贴咗嗰个我就搣咗啦。 OK， 系啦，因为我首先讲，因为着男士嘅衫咧，咁其实系会有一种 嘅 fantasy 一定有啦，同埋你估唔到究竟你原本可能个身形系点样样， 系 哇， 系啦，咁即系 即系 oversize 嘅道理 ，oversize 嘅道理咯， 好有机心啊呢个， 同埋即系恤衫男仔 fantasy 更，其实波衫都一样 系 咁样。咁我觉得白色恤衫就更加添啦，唔会嬲先啦，呢个冇得啦。呢个 心入边其实有个怒火嘢， 系 多谢。我唔可以而家， 你可以 唔系而家着，即系而家睇。 你可以睇，可以睇。 O K 喎 ，O K O K， 我中意。 系啊， 我呢个 我中意。O K， 呢个好啦，就系一呢个啦。 点解咁样笑嘅？ 咗个， 好惊啊！ 我买咗个斜咩袋。 哦，古惑的斜咩袋系咪有条带噶？有条带噶嘛？ 所以我面嘅解释唔系咁嘅， 系 嗰个底嘅解释，大家 get 到就 get 到。 系 面嘅解释就系咧，因为个斜咩带条带系可以即系肉变长变短啦， 系 咁就个身高就可以稍微啊喺视觉上呃到人 哦。 但系底嘅体式， 大家明唔明啊？ 底嘅解释。 正所谓古惑的斜咩袋，大家都知点解要古惑 咁明，所以我买咗个系斜咩袋。但我觉得呢个好得意噶，系金鱼啤啊！ 喂 ，OK， 我中意食嘢，我中意食金鱼啤。 哦， 系啦，我又用呢个。 我又想反问，系咪真系咁中意睇斜咩袋咧？男仔 唔係叫鍾意睇囉，但係佢係一個街line囉，我會稱佢為一個了解女仔嘅街line囉。 劃清界線嘅一個神器。 唔係，佢有一個對比嘅，令到件事。 嗯，係啦。 即係等於喺一張白紙上面，你加一條黑色線咁樣，咁你都會覺得啊，好明顯有條黑色線喺度， 係啊， 好顯眼咁樣， 係啦， 嗰條線， 係啦，咁啊令到 楚河漢 令到你嘅身高好明顯啊！即係究竟你個袋係孭到落 pat pat 定係孭喺條腰，就令到身高唔同咯， 係啦，係啦，嗰條線嗰條腰線喺邊咧？ 係啊， 高定低咧？ 所以我就係揀呢個， 呢個都好高啊！呢個，但係兩個你要揀一個贏，你會揀邊一個咧？ 我被逼揀嘅話嚇。我会揀斜孭袋，因为、啊、因为古惑，因为古惑，唔系因为古惑，我中意啲 都系嘅。佢呢个古惑比我更加古惑，我嗰个都明显啦。 唔系你嗰个可以古惑嘅，但系后续嘅古惑咯，即系 同埋一个收埋嘅 古 惑咯。佢呢个古惑系你 public 你都可以古惑啊嘛， 但你又唔可以话佢 系 嗰只古惑。 所以如果翻翻最初你嗰个概念嘅源起，想讲边个变态啲咧？一咯， 一定 系一啦！你睇佢，笑到佢一， 一定系一。 唔系咁身高好明显就因应个袋会唔同噶啦。 啊，系非常之好啊！咁样 古惑到， 睇下你会唔会有一日 po 相嘅时候会啊？ 我两样一齐着， 着住咁样 po 啦，咁样。 我都有礼物送翻俾， 系 赢咗嗰个喎， 系唔记得咗好啦。呢个礼物系送俾赢咗嗰个， 诶，即系我咯， 系啊， 你啊， 系咩啊？ 就系可以。隨時約我出去打一次 AOC， 哎，俾你成功添。 咁你可以出埋， 我會跟住噶。咁我睇下佢话唔话俾我听，佢几时去啦？ 有你知噶， 有多六个位啊，系啊， 哦系， 八个一齐打， 好啊，可以得到呢一个专属嘅优惠， 冇错， 冇反应咁啊， 佢 我而家搞打机啊嘛， 系啊， 咁将我 AOC OK 嘅， 系 AOC， 你讲完之后真系好想玩嘅咁样，系啦，咁我 好似睇完老师之后， 系 就要去 就揾 keywords 啦， 系啦， 系 今日有。仲有两个 keyword， 斜咩袋红白恤衫。好，今日再次多谢 Michi，thank you。 若已不称心，就早该脱下。如忍痛可震到伤疤，要紧握你手，要抛得开我自由。知道讲出手线索，要深得你心，半分不出错，跌倒你反抗，最后像那战火，看不到曙光，自欺差一线。 嗱，呢一个咧就俾大家抢先听少少嘅，系啊，早一两日见到原来 Michi 咧，佢嚟紧10月30号嘅呢只自己作自己填词嘅歌，叫《勒索》，系啦，咁啊自己歌嚟嘅，咁啊话10月30号就有 MV 睇，咁到时大家睇完整版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3: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有天主教团体在中环遮打花园举行祈祷会，下午2:30有超过300人参与集会，他们一起读经和唱圣诗。有72岁的教徒说，今天第一次参加同反修例有关的集会，他说每次在电视见到示威者唱歌都会流泪，又说对同样是天主教徒的特首林郑月娥很失望。亦都有教徒希望社会分裂尽早解决，认为政府应该开放心扉，聆听市民声音。他又希望透过祈祷平静内心，认为在冲动下难以沟通。 在沙田新城市广场中庭，有市民举办和反修例运动相关的画作展览，并提供画板和画具给市民即场画画。他们又派发印有反修例画作的明信片，现场大约有200人围观，有市民用扩音器播放《愿荣光归香港》的歌曲和高叫香港人反抗等的口号。另外，原本有网民发起银发族在新城市广场罢买游行活动，但发起人之一谭国新说，因为同其他活动撞期，为了避免混淆而取消。他又呼吁市民同银发族积极参与区议会选举。运输及房屋局前局长张炳良说，香港现时面临管治和政治危机，若果一直延续，社会分化和对立只是会恶化，政府必须清楚对话想带来什么结果，而对话过程并不是纯粹聆听，要令社会对政府有多些的信心和期望，走向和解。他表示，一直主张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找出事件持续四个月的成因，令社会和政府都能够吸取教训，而调查应该是整体，当中涉及警方，但并非针对他们。他又表示，社会面对政治危机，警方处理动乱和抗争无可避免站在最前线，处理政治危机所产生的问题，他们亦都受到相当大压力。他认为，若果政府可以尽快透过改组，可以令到社会重拾信心，走出政治新一页，解决政治危机的困局。一名年约70岁的香港男子涉嫌携带需申报药物经港珠澳大桥入境澳门的时候被扣查，海关将以触犯对外贸易法落案起诉，一经定罪可以判罚款5000元至10万元不等，并充公货物。澳门海关话，在透过 X 光机检查呢一名旅客行李箱的时候，发现有可疑物品，经搜查是20盒关节注射液药物，需要事前申报。涉案人供称是由日本购入，俾美容院使用，货物的价值大约是9000港元。澳门海关提醒，进出澳门的物品是受对外贸易法规管，部分需要事前申报，市民或者旅客必须主动了解，以免触犯法律。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一晚天气转凉。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67%， 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讲一宗路面维修啦，喺码头涌道去红磡方向，近住木厂街嘅快线啦，因为要做路面维修，而家啦快线封闭咗噶，揸车朋友经过时候啦，请小心留意。就系码头涌道去红磡方向，近住木厂街，因为要做路面维修，快线封闭。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反方向坚拿道天桥的支路下去铜锣湾都是比较繁忙一些。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渣华道去柴湾方向近住书局街是车多，龙尾去到屈臣道。在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嗰段咧系多车，龙尾系去到太子道西。反方向出去尖沙咀啦，都系比较繁忙一啲噶。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住花墟嗰段车多，龙尾排到去白雀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嗰段龙尾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喺芜湖街。咁新界方面啦，西贡公路入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濠涌嗰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南围。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过紧马路的时候见到绿公仔闪动就尽快过埋佢。如果未开始过马路的就千祈不要过了。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翻州时间3:41啊， 天气27度啊，外面气温相对湿度系69%，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继续生效。 好啦，今个礼拜咧就嘉宾系 Michi。 冇错， 咁大家可以睇我哋送俾佢嘅两份礼物啦，嗰、那个效果系点啊？ 嗰张 影到佢好高啊， 高系啊！你都讲落你嗰份礼物点样改变身形，就系佢索近啲嗰个斜咩袋， 咁身高就睇落高啲， 睇落高啲啦。 以前僆仔嘅时候有段时间咧，兴将嗰个 Super X 嗰袋孭到喺 pat pat 噶嘛。 有啊有啊有啊，有段时间 斜孭袋一定系孭到喺 pat pat 嘅， 系嘅。 呢几年又兴上翻， 上翻去肋骨个位啦， 系啦。嗰啲尤其是买Gregory 嗰个方形袋嗰个咧，好 MK 仔啊！呢件事 摆前面噶嘛，同埋要。 但我系 OK， 好啦，听下波盛推介啲咩啊？ 运动兵 员啊，早几日执房嘅时候，我就好大胆咁样。拎翻前度嘅两箱嘢出嚟啊！咁分别咧系一个鞋盒啦，同埋一个细啲嘅正方盒。咁其实点解无端端要炒翻出嚟呢？就系执房发现呢两箱嘢实在太牙位啦。但讲真，要打开嚟睇咧都唔容易，佢就好似一个潘朵拉嘅盒子咁样。你唔知开咗之后会唔会同时开埋你心里边一啲情感嘅部分？所以喺度摆咗咁多年咧，我都冇乜点开过嘅。咁最后鼓起勇气，终于开咗啦！好彩冇事嘅，因为有啲信咧，其实我认得嗰啲信咧，我都唔敢睇，咁所以净系执翻其他啲表面嘅嘢咧，其实都 OK 嘅。咁回味完一轮之后咧，咁要做决定啦，究竟边啲要留，边啲要掉呢？我发现啊，嗰堆礼物里面大致上咧。是有分嗰啲咩公仔啦、嘢食啊、饰物啊、信啊等等。咁前面嗰啲公仔、嘢食啊，其实就已经冇乜印象系点嚟噶啦。咁同埋当时究竟发生咗啲咩事而送呢？其实系冇晒印象。咁所以我最后就决定呢啲都唔要啦，反而留翻低一啲咧，就系冇咁牙位、薄薄地嗰啲一封信啊，或者当时读书嘅时候喺嗰啲 notes 嗰度贴嘅 memo 纸咧。总之是一些有字望住佢，你会有回忆嘅啲片段嘅嘢咧，就值得留低啦。咁处理晒之后咧，好犀利啊！由两个一大一细嘅盒，执剩一个细盒啫。嗰下我就喺度谂啦，啊，其实如果你想送嘢俾另一半，而又想佢会留住嗰份礼物嘅话咧，原来最简单书信嘅生存率咧，应该系最大嘅。所以今个星期推介你嘅就系试下。揸起支笔写啲字送俾你另一半啦、啊，过咗咁多年之后，嗰份感觉都仲系好新鲜嘅。今集笨读兵团报告完毕。咩样啊？你呢个系？ 我系一样嘢都冇抌过。 我是咁多年嚟第一次處理， 如果我冇记错系任何嘢都冇抌过。 其实好地地咧，的而且确你真系唔会抌嘅。同埋我系即系一个前度一个箱嘅，就分得好清楚。 你有几多个箱啊？ 两个咯，剩翻 得两个前度啫。 系啊，两个咯。咁、 阿斌要租迷你仓咯， 佢。你知佢依家搬出嚟自己住啦，佢有间书房，佢都唔系攞嚟用嘅， 系摆啲 X 嘅嘢嚟嘅， 有排佢摆啦。咁咧，我首先咧，我见到有一样礼物咧摆咗喺度嘅，我系好佩服自己，系有一个 X 佢送咗一个 Snoopy 嘅铁罐，里面有两粒糖， 嗯， 嗰两粒糖摆足十几年 啊。 我揿落去， 咁我又抌过一样嘢， 我一揿落去咧，佢系溶晒嗰啲软糖十几年冇喐过，摆咗喺度，佢就一路存在咗喺度咯。跟住啊， 冇嘢蚁嗰下好嘢， 系咯，佢独立包咗冇嘢蚁， 所以我话我好想买你嗰头就系咁解啦。睇嚟啲环境卫生几好， 系啊，嗰啲天气潮湿嗰啲又唔系太劲咧。 不如帮我睇下啲楼价，如果跌破600，我即刻入市。 跌破600 系啊， 有牌 有牌 有牌，唔使旨意。我嗰日先问我妈，喂，琴晚有冇跌啲啊？咁冇啊，企得好硬。 同阿 B 讲声，我想买楼啊， 帮我留意一下咁样。咁跟住抌一啲糖。 你话有好处啊，同阿一住附近，一起搭的士翻工可以平啲。 但我呢翻咁夜、啊。 咁咧。嗱，糖嗰个系一个啦，跟住咧，我发现有好多一啲，我谂手板咁大嗰啲挂喺度嗰啲公仔，我谂你应该都有，即系类似你而家背囊挂住嗰啲 size 咧。我望住嗰堆嘢咧，我完全唔知系几时出现。 我有一个咧，嗱我嗱你呢个就系今日推介就系送一啲书信令人留低耐啲啦。 系 咁咧，我大部分我谂超过九成嘅嘢都冇抌。我啱啱忽然醒起，我抌嗰一个咧，系嗰阵时都仲未拍拖，佢送过一份手信俾我嘅，就喺台湾买咗一盒嘅朱古力，仲要系一啲好难食嘅朱古力，即系嗰啲冷系好得意，整个好似卫生巾嘅嗰啲把鬼朱古力咧。咁我就抌咗啦，因为真係好难食啦。咁但係大部分嘢都冇抌嘅。咁但我反而从另外一个角度去諗一样嘢，我忽然有一日諗起呢样嘢啊。 係。 嗱，你唔抌还唔抌，但你啲嘢应该唔会用嘅。 係啊係啊。 即係例如假设佢送咗个书包俾你，咁然后你分咗手啦。如果你係唔捨得嘅话，我係会揀唔用嗰个袋嘅。 是啊是啊， 即是你避免见到那件事就会想起那个人嘛，是不是？ 同意。 好了，问题来了。我那天就在数了。如果我这一刻跟一丝数分手，我究竟有多少东西要换呢？ 即刻不想分手了。 我起码有十几件的波衫是不可以再穿啦，十几件的 T 恤不可以再穿啦， 袋都多了， 有两个袋是不可以再用啦，因为我而家今日孭嗰个唔系啦，我讲到两个 North Face 袋咧，一个就系佢喺加拿大买翻嚟俾我啦，一个就喺日本同佢一起买噶啦，咁即系一个共同回忆嚟噶嘛。 电话咪佢都有买俾你啊？ 电话我而家呢部唔系，对上嗰部系啦。咁即系换言之啊，我有好多嘢啊， 你都系唔可以用啊， 所以都系冇分手啦。 分手突然间觉得好烦啊， 系啦， 依个又唔用得， 所以垄断对方嘅生活咧系一件好好嘅事嚟嘅。 我、呢个又系，即系佢由头到脚所有嘅嘢都系你送俾佢嘅话， 咁当然有啲系有啲人嗱有咁睇人嘅。我有个 friend 就分咗手之后咧，咁由于佢部电话系个 X 送嘅，咁但系佢真系嗰阵时仲读紧书，咁佢真系冇钱负担买个部， 正常， 咁啊照用咯，用到大学毕业啦，咁又未坏，反正都用咗咁多年啦。咪继续用咯，咁都有呢啲人嘅，咁又睇你契系边一种啫。即系咁啱我自己系嗰啲一分手我系要 delete 人哋 Facebook， 我唔可以再用佢啲嘢嗰啲人嚟嘅。咁我又未舍得抌，咁系咁嘅话，咁即系换言之，我衣柜入边有廿几件衫，我系要抌咗佢。 到时你都要过埋你装装住啲嘢啦，你都系唔好乱咁嚟啦。咁但系咧，仲有一样咧，我发现到执嘢嘅时候一个几有趣嘅同 X 嘅。嗰、那个我唔知系咪礼物嚟嘅，佢封面写住大成小事。 我思疑你个 X 系有听 Made in Hong Kong， 当年唔知有冇嗰本嘢咧。大家我同嗰个 X 共同写嘢喺里边，咁其中有一个章节咧，我截录咗出嚟讲俾大家听。嗰、那个系讲我当年点样追呢个女仔，呢个系我初恋嚟嘅，即系讲我点样拖呢个初恋嗰只手啊。咁啊，佢个我嗰阵时写自己写翻低，写翻个日子点样记录翻就话，哦嗰阵时咧就同佢一齐搭巴士，然之后就同佢讲话，不如我哋度下只手嘅大细，然之后一下咁样捉咗落去。 可能你大啲，可能你细啲， 可能系我。可能是他，可能是你。 是你哪个大一点的手？ 七百万人的故事。 七百万人的手。 大神事。 小故事。 我思疑他有听 Made in Hong Kong。 是不是很地地点会改个名字，或者可能是我写的呢个名字。可能是我听。 你听 Made in Hong Kong。 你有想过我小过我听呢样。跟着就见回自己原来那时候这样拖一个女仔的手。而我就起雞皮啦！ 我哋多謝翻 Alex 先，系啊，偷咗人哋啲嘢，我哋用翻自己嗰、那個， 用翻，攞翻出嚟，推翻，你推咗啦， 跳咗， 哎呀，攞翻，冇咗，好唔舒服啊！而家冇咗個音樂啊，你揾唔揾得翻啊？ 揾唔翻， 揾唔翻，哦，咁我繼續講啦。咁跟住係啦，咁我就見得翻咧，我先知道，我原來有一啲呢啲咁重要嘅片段咧，我唔睇嗰本簿咧，我會撈亂咗啊！我一路以为我追呢个女仔表白嗰一刻咧，系落雨天担住把遮，跟住掉走佢嗰啲好似电影嗰啲， 好老土啊！ 度大细都好老土噶啦，掉开把遮更老土。 哇！呢、這个怪得知你而家冇拖拍啦， 咩年代啊？ 喂，嗰阵时讲中学啫，你中学嗰阵时就依啲噶啦。你睇戏，女人有对拍拖嘅 fantasy， 男人都有嘅啫。咁所以嗰时做啲咁样，一路睇一路笑，同埋嗰啲称呼咧，啲咩 B B 啊， 唔系我而家都有嘅，不过咪叫 B B 咯。 系你嗰啲小屁孩， 系啊， 都好啲啊。嗰啲哇，我都睇翻 B B 猪啊，仲要佢唔系姓猪噶。如果佢姓朱，佢就系 B B 猪啊！佢姓马嘅话就系 B B 马。sorry， 呢个唔得呢个。咁所以冇啊，但就会留得翻咯呢啲。我就系话，所以冇睇完之后有啲咁嘅小感受。到你啊，你呢个都有感受嘛？系嘛？ 有啊，有感受。听歌， 听歌，听下你呢个嗰度。 那天我话去卡拉 OK， 你答我 好啊 ，OK。 点知你就放我飞机？ 其实一个人唱 K 又有咩好怕、啊？那天我爱上一个人 K。 又会咁啱得咁巧，今个礼拜咧，少年波城推介嘅嘢咧。就是一些前度留低的嘢。咁喺星期三师兄祠堂入面嘅爱情唔知点嘅师兄的禁区呢，就提过其中一个 X 佢留低嘅一对电话绳公仔。咁其实除咗呢一对嘅电话绳公仔之外呢，咁当然仲有其他嘅前度啦。今日咧，反而想分享嘅系另外一个前度佢送俾我嘅一个背囊嚟噶。咁话说咧，当时系大学时期嘅，咁嗰阵时咧就买咗一个橙色嘅背囊啦。而呢个背囊咧，就喺佢眼中咧。是跟另外一个传紧暧昧的女孩子有关的，因为那个女孩子很喜欢橙色的，所以她觉得我买橙色袋呢都是为了哄那个女仔，当然其实是我真的纯粹喜欢橙色啦。后来我就说了、啊、如果你这么不喜欢我用橙色的话，不如你拿这个袋出去换其他颜色啦，我很想要白色的。之所以会咁讲呢，就係、是、因为我知道白色嗰个款呢其实喺好多门市嗰度呢就已经系换晒㗎啦。咁如果佢要搵嘅话呢，应该都几嘥时间啊，嘥心机。但係估唔到呢，听佢讲返啦，有一朝呢佢朝头早八点零钟九点呢就出到去沙田啦，出到去大围啦，出到去九龙塘啦，出埋去旺角呢，就係、是、去嗰间铺头嘅唔同门市嗰度就搵咗个白色袋返嚟同我换啦。咁而家呢个白色袋呢都仲係喺我屋企嘅，一直都冇再用过啦。早排執屋嘅时候又发现佢啲拉链开始霉到拉唔到啦，佢嗰啲牌子嘅胶亦都开始溶啦，咁所以呢个袋我諗应该得返我一个人记得㗎啦，佢应该都唔会记得呢件事。 1995年我们在机场的车站，你接我而我不想归还，那个背包载满纪念品和患难，还有摩擦留下的图案。你的背包背到现在还没烂，却成为我身体另一半，前进不换，他已熟悉我的汗，他是我肩膀上的指环。背了6年半，我每天陪他上班，你借我，我就为你 保管。我的朋友都说他旧的很好看，遗憾是他已与你无关。你的背包让我走得好缓慢，终有一天陪着我腐烂。你的背包对我沉重的审判，借了东西为什么不还？沉重的审判，借了东西为什么不还？借了东西为什么不还？ 好多个资料俾你哋啊， 系咩？ 嗰个袋系情侣袋嚟嘅，即系大家同款唔同色。 你估佢有冇抌到啊？ 佢攞咗嗰个橙色嗰个袋，佢买咗个白色嘅俾我。 系， 因为佢唔中意我用橙色嗰个袋，我唔知佢有冇抌到。不过过咗咁耐啦， 唔好喊啦， 唔好喊，冇，讲翻个故仔啫，又自杀咩？唔通 去到一占都已经系咁啦？连礼拜六都唔放过自己咩？ 咁啱你俾呢个题目我，我又谂咁啱谂起个袋啫。 系咯，你的背包，诶，谂翻个扯咩袋算啦，都系。唔好谂呢啲白色背囊啦。 好啦，下个礼拜嘉宾啊，边个咧？ Jaylin， 你觉得系一份人点咧？ 佢系一个好幽默同埋谂嘢都好跳脱嘅一个人咯。Hello， 我是 Jaylin 林晴欣，想知道我揀阿一定波醒，就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昼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 介绍下呢位嘉宾啦 ，Jaylin 中文名林晴欣，今年女新人， 系啦， 好后生， 所有嘅女新人啊， 系 都要上嚟我哋呢个节目， 经历呢个洗礼， 系啊，男新人就不了， 男新人自己搞掂啦， 我好中意做嗰、那个，而家好中意做嗰个动作啊，不了。 Jaylin， 你觉得波成份人点咧？ 佢一个表面好似比较冷静，但其实佢嘅内心系好澎湃嘅一个人，隐约感受到佢系一个好有男子气概嘅一个人。 Hello， 我是 Jaylin 林晴欣，想知道我拣阿一定波成，就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昼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 男子气概啊， 有咩感觉啊？ 好开心啊，第一次俾人咁样形容啊，想知道多啲下个礼拜 系咁啦，拜拜， 拜拜。